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36集，学院里的恶灵。因为公孙已经答应常来给太学的学生上课，所以太学给他单独准备了一间屋子，和别的夫子一样独门独院。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开封府的人聚在一起聊案情。众人一起去了公孙的屋子坐下，拉过小四子和小梁子，让他俩讲从女生书院那边打听来的关于这学院闹鬼的故事。小四子爬到赵普怀里，表示这样讲比较安全，随后对小梁子招了招手。 小梁子，你说吧，我补充。 是这样子的，说是太学刚刚建立之初的时候，第一批进入太学念书的学生，总共有21个人。 等一下。 小梁子刚开了个头，公孙突然一摆手打断。众人都好奇地看着他，就见公孙突然站起来，将门窗都关了，还用帘子挡上光，于是整个房间就暗了下来。公孙拿了小四子用来装零嘴的小荷包过来，给众人分了花生、瓜子、茴香豆、牛肉干，随后抱了个枕头，边吃边一起坐着听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公孙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小四子又往赵普怀里缩了缩，叹气。 当时书院总共有21个学生，6个夫子和3个打杂的，也就是说有30个人。 众人点点头，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有什么恐怖之处，倒是林业火抱着胳膊歪着头看萧良。 哼，你竟然知道21+6+3=30，要写信给你爹妈让他们开心一下。 不要打岔。 萧良一枕头砸过去，林业火揉着鼻子蹦起来。 你居然敢拍我美丽的脸。 话没说完，后边邹良狠狠卡住他后脖梗子，让他乖乖坐着听，少捣乱。展昭抓了把茴香豆，嘎嘣嘎嘣嚼着，示意小梁子继续。 听说第一年的太学大家都要争考第一，貌似当时的皇帝说谁考第一就赐他一个天下第一大才子的封号。 众人有些哭笑不得，这天下的皇帝都挺喜欢捣乱的，唯恐天下不乱。 而且 皇宫里，赵祯仰天一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继续看折子。 不知道香香午睡睡醒了没有，一会儿去瞧瞧。 当时太学有几个才子都非常有名，其中一个叫徐生的，每次都考第一名。这个徐生呢，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就是看书，性格非常古怪。 众人拖着下巴听着，觉得倒是也不稀奇，因为书生大多比较安静。展昭边听边往白玉堂嘴里塞了个蜜枣，又往自己嘴里塞了一颗，琢磨着会发生什么事儿。 可是有一天，这个徐生啊，消失了。 消失？意思是失踪了？ 不见了。 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吗？ 三天之后，仍然不见他出现，于是书院就到了衙门报了案，官府就开始四处寻找他，但是找了大半个月，几乎整个开封城都找遍了，也没见他踪影，死不见人，活不见尸。 萧良说完，小四子拽拽他袖子纠正。 小梁子，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 哦， 然后呢？ 然后就怀疑他是不是跑回家去了，于是开封的2个捕快到了他家乡去寻找。他们家离开封府还挺近的，在一个叫云县的小县里头。等捕快到了他家一问，他家里的人却说徐生在半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尸体就埋在后院了。 那在太学念书的是谁？别人冒充的。 捕快将徐生的画像给他们家里人看，他们家里人说这个不是徐生，倒像是徐生的好朋友陈旭。 又冒出了个陈旭。 这冒名顶替有什么恐怖的？到现在连个鬼影都没瞧见。 哎，不要着急，精彩的在后边。这个程旭呢，和徐生呢，是感情挺好的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不过，程旭无心做官，因此没报考太学，徐生却是被太学录取了。半年之前，徐生因一场大病死了，听说程旭伤心了好一阵儿。之后呢，程旭留下一封信给家里人，就说他要去把徐生找回来，然后人就失踪了。 找回来？人都死了，怎么找啊？ 两个捕快没找到徐生，也没找到程旭，就只好回开封了。他们这一趟来回大概用了五六天的时间，可等他们回到太学，太学已经死了三个学生。 什么？死了三个学生？ 听说本来贾徐生是排第一的，而接下来死的就是之后考到第一的人。 也就是说，谁考第一谁就死吗？ 对呀，于是太学的人就开始疑神疑鬼了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觉得可以理解，第一名死了，那么第二名就能变成第一，于是死一个人，他后面那个就有嫌疑，学生之间难免会彼此怀疑，人人自危。 之后就听说持续的谁考第一谁就死，这件事情惊动了皇帝，派人调查，但是查不出来，还是接着死人，以至于太学都不敢考试了。 那后来呢？没一点凶手的线索啊？ 有的，只是听说呀，有学生晚上看到鬼影。 鬼影？什么样子？带鬼面？ 没有呢，我们特地问了。 小四子倒是挺清楚，众人这次一直查鬼面人的线索，所以听到书院的姑娘们说鬼影，就多生出个心眼儿问了问。 传说是看到了一个黑影，人形的，一闪就没了。听说每次考试之前，凡是看到鬼影的人都会考第一，然后当晚就会没命。 众人都皱眉，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他刚才的确是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一闪而过，不过也没听说今天下午要考试。再者说，如果真考倒还好了，那鬼影能自动送上门，不用到处找那么费劲儿。 之后呢？这鬼故事怎么收场的？ 之后宫里啊，就请来了一个高人，据说那高人看了一眼书院，就皱眉说，这宅子呀，风水不好，生门对着死门开。 死门？ 听说是不知道谁将阴间的门打开了，从里边放出了一个恶鬼来。那个高人说他能将阴门关上，但是那个逃在外边的恶鬼就没法抓回去了，只能将他关起来。 关在哪儿？ 太学里头呗。 什么？ 据说就在太学这个最阴森的宁静书院后头，薛良那边的一个常年锁着门的书阁里头。 萧良边说边跑去推开窗户，指着不远处一座看着非常陈旧的小书阁。 哎，就是那座。 前两天子颖他们调查地形的时候就说，太学这阁楼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四周猥琐的秘密室是还贴了不少符咒，感情是关小鬼的呀。 众人正摸着下巴望着那小楼，忽然窗户下边冒出个人头来。 你们在干嘛？ 端着茶杯站在最前边的欧阳少征一口茶喷出来，其他人也往后退了一步，小四子吓得往赵普搁着窝里钻。萧良站在窗台上跳脚。 天尊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呢？ 天尊也被众人吓了一跳，委委屈屈站在窗户外边看屋子里的人。 干嘛这么凶啊？ 原来刚才吃完饭之后，天尊就想去消消手，溜达了两圈之后找不到白玉堂他们了，于是到处找人问，然后终于找到了公孙的院子，见他们突然开窗户就跑过来打招呼，只是没想到天尊从窗户下边冒头出来，把正沉浸在鬼故事之中的众人吓了一跳。这时外头传来了当当当的敲钟声。 那个钟声是什么意思呀？有些耳熟啊。 上课了。 包岩和庞玉往外拽众人。 又上课，刚吃了饭。 这样连坐一上午再坐一下午，一个月下来屁股会肿掉的。 不过再不满也还是要去的，因为是奉旨读书。在肚子里将赵真腹诽了好多遍，说了乱多大逆不道的话之后，众人心不甘情不愿地跑去了明镜书斋继续下午的课程。皇宫里批奏折批得头昏眼花的赵真抱着香香在庞妃院子里坐着，问从院子外边落下来的南宫记 怎么样了。 皇上查到了。 南宫记递上去一封密函，见赵真抱着香香就展开放到他眼前。赵真看了一眼之后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果然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